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40集，面人真相上。众人正问，就见小四子和萧良已经蹲在老头平日出门用的那个方形大箱子前边，看里边捏好的小面人了。老头拿出几个给他们玩，众人凑过去看，就见老头捏的是几个大戏里头的人物，有醉酒的贵妃，拿着羽扇的诸葛亮，惟妙惟肖。包拯一眼瞅见诸葛亮那个面人，嘴角抽了抽，不知道给皇上送一个去会不会被打板子。 这种是比较难学的，这种是比较好学的。 说着，老头拿了根竹签，三两下捏了只小黑猫递给白玉堂。白玉堂愣了愣，接过黑猫，不解地看老头为什么要给他。 笑一笑啊，年轻人怎么总板着个脸呢？ 众人都忍笑，白玉堂尴尬地举着个小黑猫，倒是还蛮可爱的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展昭。 这小黑猫看起来坏坏的，跟打坏主意时候的展昭挺像。 哎，有白老鼠吗？ 老头笑出了声，三两下又捏好了一个给展昭。白玉堂斜着眼睛看展昭， 你还小啊。 展昭笑眯眯看那个小老鼠，突然想到南街有个吹唐人的大爷，过几天让他吹个唐人的小老鼠，唐人可以吃。小四子和萧良围着老头说要小狐狸小兔子团团转，老头一看就喜欢小孩，乐呵呵给两人捏。不过众人觉得有些跑题了，包大人就又把话题拽回来。 陈师傅，你那个徒弟 差点忘了，面人里头除了捏些小玩意儿，还有捏真家伙的，这就要看本事了，不是谁都学得会的。 说着，老头拿出一个竹签，开始摆弄一坨团面，这儿修修那儿按按，最后让众人看。众人凑过去一看，就见是捏了庞太师的脸。太师别看胖，脸上褶子也不少，这一捏除了没胡须还真像啊。太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 最近是不是胖了？ 我记得有些灰色的线来着。 老头伸手到箱子底部翻了翻，自言自语，果然被他找出一捆灰色的丝线来。 这些都是蚕丝混中丝染成灰色相间，用来模仿头发和胡须。 说着他拿出一把镊子，夹着假的须发一通戳，没一会儿一个惟妙惟肖的太师就出来了。 再上个颜色，眼珠子的地方再抹一层油光就很像了。月楼别的不学，就痴迷于学这个，学得很快。 这个快赶上易容术了呀。 我当时真的怀疑他学去做些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，我问过他，他就跟我说他要复活人。 什么？ 他那一套神神叨叨的，什么人可以起死回生的，只要魂魄保存好了，做个逼真的面人就能够活过来什么的。我当他小孩子胡思乱想，于是就不去管他了。 您那位徒弟做的面人也这么好吗？ 哎呦，那不得了，他钻研得很透的，当年已经做得很好了。 那您那位徒弟现在在哪儿呢？ 走了。说起这事情我就生气。 什么气？ 我还记得他学了两年以后，有一天一大早突然说不舒服，不陪我出去摆摊了，想躺一会儿。等我回到家，他师娘跟我说月楼不是生了什么病了吧，睡了一天了。 我跑过去从窗户往他屋里看，他还在床上睡觉呢，也不好叫醒他，让他接着睡呗。可是到了晚上还没醒，我就有些怕了。大师娘推门进去看他，吓得大叫了起来，说没气儿了。等我过去一看，的确已经没气儿了，可掀开被子发现只有一个头没有身子，身子是两个枕头，吓了我们一大跳。最后我才发现，那是他做了一个自己的头摆在枕头上，屋子里的细软已经收走了，从此以后也就再也没回来过。 他做的面人真的这么像，连您老人家都骗过了？ 可不是嘛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哎，不过这些年也没有他的消息，其实这个徒弟我还是蛮喜欢的。 老人家，能做到这样面人的人多吗？啊，除了您和您的徒弟之外还有谁啊？ 啊，那可没准儿，这民间卧虎藏龙啊，不过肯定是不多。 包拯让人查查这个黄月楼是什么来头，而另一边叶子禅还在跟那只八哥较劲儿，素清更没辙了，替他表姑姑着急。殷侯眯着眼睛接着逗人， 都说了是你学艺不精吧，叫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研究吃的，都不晓得好好钻研下传家的本领。 都说了我的符咒才是对的，那个是写错了。 叶子禅拿着那只面粉团子追殷侯，殷侯边闪边嘴欠， 年纪大了忘记了吧，女人年纪大了忘性都大， 气死我了。 叶子禅直跺脚。红九娘和蓝狐狸都帮着他追殷侯，殷侯躲到天尊身后接着嘴欠， 你看看女人道理讲不过了就发脾气。 闺女是不是真的记错了？ 你们都不信我，好，今天叫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马王爷有三只眼。 说完叶子禅跑厨房去了，红九娘和蓝狐狸在一边数落殷侯，殷侯抱着胳膊望天还嘴欠，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。 红九娘闻言就要放火烧殷侯的胡子，被展昭劝架劝开了。白玉堂好奇地看展昭， 你子怡准备干嘛呀？ 展昭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。正在众人疑惑的时候，就见叶子禅从厨房拿了一只鸡过来。众人只见叶子禅将那只光溜溜的脱毛鸡往桌上一放，准备了黑狗血什么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来，写了符咒往那鸡脑门上一贴，随后开始叽叽咕咕念咒。众人歪着头等着，没一会儿就见叶子禅突然撒了些什么粉末出来，轰一声，一团白色的烟雾升腾。小四子和萧良两个小孩跟看杂技似的赶紧拍手，而就在拍手的同时，忽然就见那只本来横躺在供桌上的鸡突然站了起来。众人下意识后退一步，小四子和萧良张大了嘴接着拍手。白玉堂皱眉看着那只站在桌上光溜溜的白鸡，总觉得有些诡异。 要不要给他穿件衣裳？鸡屁股都露出来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不远处看热闹的殷侯， 是挺像的，果然是亲生的。 这时就看到叶子禅开始晃，随着他的动作，那只鸡也开始跟着晃。蓝狐狸和红九娘扶额，好怪异的场面。随后就看到叶子禅扭啊扭，那只鸡也跟着扭啊扭。众人目瞪口呆看着桌上一只正跳舞的脱毛鸡，一时间无法用语言表达此时的心情。殷侯忍着笑，双肩直颤， 这丫头从小到大都那么好玩。 叶子禅边扭边晃还边唱戏，那只鸡跟他动作几乎一模一样，一只翅膀高一只翅膀低，原地转圈圈。终于院中众人都憋不住了，笑趴下了一大半。展昭趴在白玉堂肩膀上边垂边乐，白玉堂这个万年冰山面瘫也忍不住了，画面实在太喜感了。 这姑娘正经挺二，难怪老鬼逗她玩。 庞玉笑得拍桌，包岩捂着嘴忍着，小包喜满地打滚，庞太师都揉着肚子，太乐了。欧阳少征站都站不稳了，蹲在一旁笑得肚子疼。 还说赵家军里奇葩多呢，跟魔宫比起来真是差太远了。 好好个俊俏的姑娘怎么神神叨叨的，还那么二啊。 林业火斜着眼睛看素清， 哼，你要是哪天也敢干出这种事儿，我就踢你出火凤堂。 小四子和萧良是最开心的，小四子趴在小五肚皮上滚来滚去，萧良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场面一度有些混乱，包大人也是觉得又好笑又神奇，怎么那只鸡就跟被叶子禅施了法似的，他怎么动那只鸡也怎么动。最后叶子禅总算是停下来了，对那只鸡轻轻一指，那只鸡原地躺下，还是和刚才一样死的。叶子禅拍了拍手，挑眉瞧着众人，那意思是看你们再说我不会。小四子和萧良围着叶子禅转，问他怎么做到的。展昭和公孙去检查那只鸡，公孙捏着鸡翅膀上下看，发现鸡翅膀和腿还有脖子上都有红点。展昭对白玉堂招招手，示意他也来看一眼。白玉堂打死不过去，这鸡是死的，刚才还诈尸了，谁高兴靠近。 叶姑娘，是什么法子能让已经死的鸡动起来呢？ 咒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猫儿， 干嘛？ 要开工了。 啊，开什么工？ 龙图啊，你不演了？ 啊，不行，我的俸禄。 算了，困就再睡会儿吧。 哦，我的俸禄不行。哦， 哎，今天我来吧。 好。 各位看官，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。